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唐家三少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唐三看向身边的楼高，楼高却已经闭上了双眼，在那里闭目养神，似乎这件拍品与他没有任何关系。延展记忆金属，拥有弹性的金属，这简直就是一个奇迹，连唐三都无法明白楼高是怎样做到的。而同样身为神将的泰坦则是一脸的钦佩， 竟然真的让他研究成功了。看来我已经不如他了。 50万金魂币，另外一件我也出同样的价格，一共100万金魂币。我想不需要再拍卖下去了吧。 迈尔斯这一次没有等别人出价，而是直接封死了价格。100万金魂币，一个天文数字，全场寂静。迈尔斯已经想好了，拍卖会结束之后就以筹款为名回武魂主殿叫人，然后带上所有的属下蒙面强抢。他本来只打算捣乱，可是这两件神器级的甲胄出现却令他大为心动。另一件软甲应该是女士的，他准备进贡给教皇比比东，至于那件男士的当然是自己偷偷留着了。有了这软甲，他就不需要再担心防御，进攻的时候就能毫无顾忌。而有了向上面的进贡，说不定就能离开这座普通主城，提升职位。楼高缓缓抬起头，唐三清晰地感觉到了这位神将身上的愤怒情绪。谁都明白迈尔斯这种毫无理性的出价就是来捣乱的，其他的拍品也就算了，台上这两件铠甲可是楼高的心血，怎么能这样亵渎？100万金魂币这个数字，哪怕是大陆上最顶尖的拍卖场也很少出现，更不用说是铁匠协会这种并不受重视的拍卖会了。来到这里的都只是贩卖金属的客商而已。也正是因为不可能遇到强势的竞拍，迈尔斯才敢这么肆无忌惮。归根结底，还是铁匠这个行业在斗罗大陆上的地位实在是太低了。迈尔斯出价后，并没有人和他竞争，斯迪勉强让自己脸上保持笑容，宣布迈尔斯竞拍成功，同时也宣布了拍卖会结束。楼高第一个站起身，大步走了出去。奥斯卡陪着宁荣荣去付钱，将他们拍得的东西先拿了下来。唐三则默默地牵着小五，同其他人一起跟在楼高身后离开了会场。 太欺负人了！老师，那个竞拍者是迈尔斯，这家伙说回去筹钱，已经走了。 把那两套阴阳八宝如意软甲收好，以后不要再拿出来拍卖了。哼，武魂殿，好一个武魂殿！ 老师，刚才迈尔斯临走的时候说，让我们把东西给他准备好，他稍后就拿钱来取。您铸造的两件神器，恐怕他也不会轻易放过。我们是不是要想想对策？ 怎么，他个小小的主教，难道还敢抢不成啊？ 这也不是没有可能。武魂殿在大陆上的地位，难道您还不清楚吗？ 放心吧，老伙计，有我们在，绝不会让他们抢走你的宝贝。我还没来得及恭喜你，终于研究出了那种金属。 那又有什么用啊？依旧要任人摆布啊！唐三说的对，恐怕这迈尔斯是要来强抢的了。泰坦，我知道你的实力，可是你能帮我抵挡一次，却不能永远帮铁匠协会抵挡下去。就算你肯一直留下来，我们与武魂殿之间的差距也是不可逾越的。 前辈，这件事交给我吧，至少看到你那两件神器的武魂殿中人就只有更新成武魂主殿的而已。 哎，小子，你是什么意思？ 前辈加入唐门，这就算是唐门送上的一份礼物吧。月黑风高，杀人夜。 斯迪对唐三他们还不算熟悉， 但听到唐三说出这句话，顿时感觉到震惊和寒意。不知道为什么，虽然眼前的这个人如此年轻，可他说出的话却令人信服。楼高眼神中也多出了几分凌厉，他虽然没有战斗力，但毕竟也是一名魂圣，面对唐三的杀气，他开始热血沸腾了。 好，你帮我干掉他们，今天武魂殿那些人拍得的拍片我都按起拍价卖给你们， 包括那两件神器 啊，包括至少你们得到了，我还能经常看得到。我也相信你们会让我的作品发挥出应有的作用的。 嘿嘿，老龙，我还以为你会不要钱白送给我们呢。 你放屁，你当我们铁匠协会是善堂呢？ 这时宁荣荣和奥斯卡也已经回来了，正好听到唐三刚才说出的那七个字，两个人都没有多说什么，这本来也是他们已经计划好的。宁荣荣上前从唐三手中接过小五的手，而奥斯卡则从身上摸出十余根各种香肠递给了唐三。 好久没吃你这大香肠了，小奥，你的复制镜香肠我们普通魂师吃了有没有用？ 我也没有试过，不过想来应该是有用的，至于能发挥出多少我就不清楚了，还有可能与你自身魂技产生冲突，所以我不建议你使用，等我们回去后倒是可以试验一下。 唐三点点头，心中已经有所打算。每一名魂师的武魂都有自己的特点，特点不同，擅长的方向自然也不同。奥斯卡复制镜像肠的出现，打破了魂师只能依靠自己武魂的规则。在御敌对战之前，如果能够使出对方意料之外的魂技，就算威力不强，也能出其不意。不过，这也只能回去再做实验了。眼看着唐三和马红俊走出大门，楼高不禁疑惑地看向泰坦。 你不跟着他们一起去吗？ 老伙计，你对少主的了解太少了，论魂力我确实比少主高上不少，可是要比整体实力，少主却要在我之上，而杀人的手段我更是拍马难及，你就等着好消息吧。 三哥，要不要我给你块黑金蒙面？ 胖子，你准备的挺齐全啊。 嘿嘿嘿，这几年我在外面游历，不准备的全面一些怎么行啊？总有不能随便露面的时候，你说是吧？ 是偷鸡摸狗的时候，还是你去释放邪火的时候？ 三哥，为什么你总能猜到啊？让我有点自己的秘密好不好？ 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，我还不知道你吗？我们这次可不是去偷鸡摸狗，露面又如何？只要看到我们的人都离开这个世界，还用怕身份暴露吗？ 唐三的声音只有马红俊能听到，从唐三平静的话语中，他感觉听出了很多东西，联想到那天迈尔斯想要调戏小五时唐三平静眼神中的寒意波动。 哦，直接得罪三哥说不定还好，拿小五刺激三哥，武魂殿以后要倒霉喽。 小五因为武魂殿的行动献祭而死，好不容易复活了，又被武魂殿一个小主教调戏，唐三要是还能压制住自己的怒火那才怪呢。淡淡的夜雾在空气中弥漫，遮住了皎洁的月光，空气有些冷，也有些静，两道身影就这么在寂静的夜色中朝着一个方向走去。正走着，唐三突然停下脚步。 看来我们不需要走那么远了。 马红俊立刻会意过来，两人侧身隐蔽在旁边的阴暗处。时间不长，远处渐渐传来嘈杂的话语声，只见一行几十人正朝着他们这边的方向走过来，为首的正是那天调戏过小五的迈尔斯，在他身后是武魂殿装束的魂师们。唐三静静地站在角落中，右手按在胖子的肩膀上，传音道： 更新成武魂主殿的魂师应该都在这里了，为了神器他们这是倾巢而出，你直接去武魂主殿那边，从外面放火烧了他们的老窝，如果遇到魂师，只要对手实力不强，杀无赦。 那这些人， 他们就交给我了。 马红俊没有多说什么，带着点怜悯的目光看了一眼那些魂师们，转身悄悄地隐没在了黑暗之中，消失不见。 主教大人，我们这次抢夺铁匠协会的东西会不会有麻烦啊？毕竟在更新城铁匠协会的地位还是很高的。 你懂个屁，能有什么麻烦？谁会把铁匠协会这种垃圾协会当回事啊？啊，别忘了，我们隶属于神圣的武魂殿，天下霸主武魂殿。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武魂殿更好的发展。铁匠协会拒绝成为我们武魂殿的一部分，他们必须要受到教训。就凭他们那几个武魂普通的低等级魂师，要怎么能阻止得了我们？我们可是魂师，任何其他职业都应该为我们魂师服务。铁匠协会的东西能给我们，那是他们的荣幸。 哼。刚说到这儿，迈尔斯脸上的笑容突然凝固了。不光是他，在场所有的魂师都感受到了灵魂的颤抖。这一刻，他们突然发现自己似乎与外界完全隔离了，被那强烈的寒意所隔离。来自内心深处最脆弱的地方的抖动，令每个人眼中都流露出了一丝骇意。啊！一声惨叫从队伍最后方传来，众人像是受到了极度惊吓的兔子一般，飞快地转身向后。 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